第十一章，那阿玛人佐法尔发言说：“ 难道喋喋不休就不需要答复？难道多嘴多舌的人就自然有理？你的空谈岂能叫人缄默？你如此谩骂，难道无人使你羞愧？你说过，我的品行是纯洁的，我在你眼中是清白。”但愿天主讲话，开口答复你，将智慧的秘密，即那难以理解的事启示给你，那么你便知道天主向你算罪债。你岂能探究天主的奥秘，或洞悉全能者的完美？完美高于诸天，你能做什么？深于音符，你能知道什么？其量长过大地，阔于海洋，天主若经过，谁能扣留他？他若下了逮捕令，谁能阻挡他？他洞悉人的虚伪，明察人的罪行，且无不注意。如此，愚蠢者才可获得智慧，野性驴驹才能变为驯良。你若居心正直，向他伸开你的双手，你若将手中的罪恶除掉，不容不义留在你的帐幕内，那么你定能昂首无愧，一定站立稳定，一无所惧。你必能忘却痛苦，纵然想起，也必似水流去。你的寿命如日中之光华，纵有阴暗，也必仍如晨曦。因有希望，你才感觉安全。因有保护，你才坦然躺卧。你躺卧，无人敢来扰乱你，反而有多人来奉承你。然而恶人的双眼必要憔悴，他们安身之所全必毁坏，他们的希望只在吐出最后一口气。